水煮当双手把人间围成的相框进不来往的时光想去的地方主角天堂用爱连接整个世界感情无限延长感动随时都与我荡漾让心底昨天 为什么不说话？